唤醒、疗愈、创造，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新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新年好，我是德芬。今天是新年的专辑，在未来新的2017年里面，我希望小时空修心课的学员们能够在生命中找到更多的小确幸，在生活中能够更踏踏实实地活得开心。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在生命中寻找乐趣的方法。首先是我说了很多次的大自然，大自然是真的能够让我们振动频率改变变得比较平稳的一个好地方。有的人说，我就是住在都市里面没有时间啊，但是你要知道，大自然是包括了野生动物或者就是树木花草的，再怎么样你也看得到路上的一些飞鸟，而且还有公园，至少有一些树吧。你就试着每天经过的时候跟这些树做一些连结，看着它们，欣赏它们，把你心里的振动频率跟这个树的振动频率做一个连结，就是看着它，跟它说嗨，打个招呼，可能这样就联络上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每一次我只要接触到花花草草，只要接触到大自然，或是看到一些动物，或者是跟我家的狗玩，那个时候我的振动频率总是都会提升的。当然啦，我觉得阅读也是非常重要的，安安静静地找一个舒服的地方，买一杯自己喜欢的饮料，然后呢，慢慢地读一本书，把心静下来，这也是非常好的让自己能够平静喜悦的方法。此外，就是要注意睡眠的质量，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一定要让自己睡眠的周围是非常舒服的，让自己的卧室很清爽干净。每天去睡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让我们能够恢复活力和体力。同时每天也要做一些舒缓伸展拉伸的动作，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要天天保持一个姿势坐在那里，站在那里。通勤上班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比方说坐车坐久了，我们也要动一动我们的身体，不管怎么样，扭转一下，换个姿势，扭扭脖子，伸展一下背啊、腰啊、手臂啊，这些都是可以做到的。如果每天要坐车很久的人，需要开车的话，建议你在车上放一些舒缓的音乐，或是喜马拉雅有一些我录的音频，也可以听一听。此外，如果是要坐在地铁或是公车上的话，在车上你们也可以试着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属于你的小时空。其实很简单，只要你回到自己的内心，然后想象有一道光把你跟其他的人都隔开来，你就可以在这道光里面活在自己的小时空里，享受你的音乐，或是闭着眼睛什么都不做，只是关注自己的呼吸，跟自己好好的待在一起。所以每天我们看似会浪费很多时间在交通上面，可是如果你能够利用这个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待在一起的话，就能够把这个时间充分的给利用了。另外，我很喜欢泡热水澡，泡泡澡或是香浴澡、浴盐澡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让你觉得很舒服，也是能够提升你的振动频率。当然，如果能力所及的话，真的不要忘了时时刻刻的找个小旅行去走一下，能够转换一个环境，换一个磁场，看看别人是怎么生活的，看看各种美景，转换一下自己生活的场景，也会对你有帮助的。同时，我们每天也可以做一点点好事，就是帮助别人的事。我觉得其实活得最痛苦的就是那些每天都想要为自己怎么样去抓取更多东西的人。如果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对我有什么用处，看到一个人就说这个人会对我有什么帮助。如果我们每天的着眼点都是这样的话，就会过得很辛苦的。我每次看到一个人跟他有交集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这个人我可以给他点什么东西呢？我可以怎么样帮他生活得更愉快呢？如果我们每天都是这种心态的话，真的都会活得很开心的。同时每天要让自己跳一跳，动一动，身体的运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同时如果能够坐在公园里面看一看花草树木，或是晚上的时候凝视一下无垠的天空，看看流水，跟一些植物做连结，我觉得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能量转换的一些小确幸的小方法。我们在生活当中也都要去寻找那些让我们觉得快乐的事情。很多平常的事情我们好像视为理所当然的，其实不是。我们在生命中应该要去发现这种情境，而且发现的时候呢，就要特别的去感激他们。比方说在冬天里我们暖气很足的时候，我们睡觉时开一点点窗户，然后呢可能就会有在夏天里面吹着空调盖被子的那个感受，就会很开心啊。又比方说你进到一个书店可以闻到那里的书香味，进到一个咖啡店可以闻到咖啡的味道，进到一个面包店闻到面包的香味，或是进出一些五星级的酒店，也可以闻到他们大堂里的香气，让自己的嗅觉能够经过一番洗礼，去感受这些不同的香味，是不是也是很爽的一件事情呢？如果我们去运动，运动以后觉得很舒爽，大汗淋漓，或者说拉筋以后觉得好爽啊，这种感觉也很棒，值得我们去感恩的。有时候是买到自己喜欢的一个小东西，或是看到自己喜欢的一部电影、一个笑话，或是有一个可以谈天说地的好朋友，这些所有事情都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生命当中建立一些不一样的振动频率，找到自己的小确幸。我希望大家能够在生命当中多去注意这些让我们能够产生愉悦感觉的小事情，同时别忘了要感恩，一定要时时感恩，感恩自己生命中的拥有，感恩那些帮助你，让你现在能够维持你生命中美好事物的那些人，一定要感激他们，感恩他们。2016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当中，你有什么人要感谢的呢？有什么事情要感谢的呢？可以写一写，写下来说2016年最让我感激的事情是什么，最让我感激的人是谁，我觉得最快乐的是什么，让我能够平静下来的又是什么。希望在今天的静坐冥想当中，大家能够去想想这一些，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送走2016年，迎接2017年的到来。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